因为这边绪论的部分哦，这个我们谈一下权利的概念，这边有些名词，跟一些比较基本的法律关系，我们说明一下。来，权利概念，你看第一个以权利的内容做区分，那这边那分为财产权跟非财产权，财产权又分为债权、物权，还有主物权与物体财产权。这名词的定义我们看看就好，你看什么叫债权？债权就是相对权，是特定人都请求特定人一定的给付。的权利适用平等原则及债权不论发生先后均居于同等地位，物权是绝对权，得直接支配管理特定物并具有排他效力权利，得以不特定为义务人而要求其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这定义这样看过，大家都会点头，但是实际操作怎么操作不知道。那我们就再来看下面这个争点，你看这争点哦，他说是说明债权之相对，就对人效力跟物权的绝对，也就是对事效力有何不同？有何不同？这是传统在区分债权跟物权的时候最常被讨论的问题，最常被讨论的问题。那我想债权的，你看哦，假设这个是债权，这个是物权，那我们说债权就是什么？相对权嘛，相对效力。物权呢，就具有绝对效力。什么叫物权的绝对效力？最常被举的物权是什么？767条，767这个条文，我们先看它一下。你看767条，你看767条，这条文因为日后使用的机会实在是太高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条文。你看767条说，所有人对于无权占有或侵夺其物者，得请求返还之；对于妨碍其所有权者，得请求除去之；对我妨碍其所有权之余者，得请求防止之。767这个条文一般，如果你再详细一点的讲，它事实上有三个请求性基础了，又称为前段、中段跟后段。前段指的是什么？你的所有物被侵夺的时候，你可以请求它返还，我们就说物的返还请求权。中段是有被侵害的时候，可以请求什么？除去，除去侵害请求权。后段是有侵害之余的时候，可以请求防止，一个侵害防止的请求权。比如说767条在实务上最常见就是什么？比如说我的土地上被你无权盖了一个房子在上面，那一般实务上都说啊，无权占用他人土地盖房子，简单来就对他主张什么拆屋还地，对不对？什么叫拆屋？你的房子盖在我的土地上，如果是无权的话，房子盖在土地上面本身就是一个对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的侵害嘛。对，所以拆除房屋本身就是767的什么前段、中段、后段，它就是中段，对不对？侵害的排除嘛，对不对？好，拆屋之后呢，那拆掉之后那个土地怎么办？应该返还给土地的所有人。所以拆屋还地，拆屋是中段，还地呢是前段的请求权，好吧？好，那767这个条文是标准的什么？所有人所主张的什么物上请求权，就是物权的请求权啊。那这个请求权它的规定的目的在干嘛？当然在于绝对性的保护所有权的什么权能能够圆满的行使嘛。所以我请问你，767这个条文有没有相对人？有没有说要对谁主张？条文上没有讲嘛。换言之，任何一个只要是无权侵害他人所有权的人，怎么办？所有权人都可以对他什么主张767这个条文啊。所以我们说叫什么物权的绝对效力。所以绝对效力指的是什么？是他可以对任何人主张。所以我们讲义上要写他叫什么对事的效力嘛。对事的效力，好吧，可以对任何人来主张。所以假设物权请求权，你举767当例子的话，债权请求权你举什么啊？举我们刚刚第一堂课讲到什么买卖契约里面的348跟367，这不是最什么最标准的债权请求权吗？对不对？一个买卖契约订立之后，出卖人可以请求买受人什么367的支付价金，对不对？债权请求权，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怎么样？348条请求什么交付买卖标的物并移转买卖标的的所有权，348的请求权嘛。那这个就是基于买卖契约所发生这个债资关系所发生什么债权请求权，这个权利有没有相对人？有啊，出卖人就是请求买受人，买受人就请求出卖人，懂吗？那我们说基于债资关系的相对性，这个债权又称为什么？是一个对人的权利，而不是一个对事的权利嘛？好吧，好，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说明，就是这样子。好，这样说明这样子。好，但是呢， 债权跟物权现在这个效力上的区分已经不是那么样的绝对哦。换言之，债权也有什么可能在例外的情况下具有物权效力，物权也有可能在例外的情况下只具有相对性的效力。换言之，我一般讲说债权会物权化嘛，你可能听过这个名称，债权会物权化，等于是债权在满足某一些要件的时候，它具有对事的效力。而同样什么，反过来讲，物权在某一些法律规定的限制的时候，物权也会什么债权化。换言之，什么物权不再是什么对所有人都可以主张的权利，哎，这都物权的债权化。在说明这两个类型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下面，你看最高法院这个判例，最高法院的判例，我们看83年这个判例，来看哦，买卖契约仅有再次效力，不得已是对抗契约以外的第三人，哎，这个是对人权，对不对？好，因此在二重买卖的场合，来二重买卖请求起来，这个判例讲的是二重买卖的情形。啊，他说在二手买卖的场合，出卖人如果已经把不动产的所有权移转登记给后面的买受人，前买受人纵然已经占有不动产，后买受人仍得基于所有权请求前买受人返还所有物，前买受人即不得以其与出卖人间的买卖关系对抗后买受人。好，你看这个实物见解，你能不能了解他的意思呢？如果你不能了解，你要会画图，画图是帮助你了解。很简单，他这个是一个不动产的买卖，对不对？好，假设说甲他的 A 地块，啊，这等于是二手买卖，等于什么？甲先出卖给乙，之后再出卖给谁？给丙，这样叫二手买卖嘛，对不对？好，乙叫做什么？前买受人，丙叫后买受人，对不对？好，他的事实上的状态是什么？你看哦，他说在二手买卖场合，出卖人如果把不动产的所有权移转登记给后买受人，所以等于是甲这个什么？房屋的所有权移转过来给，是移转给谁？他是移转过来给谁？给丙哦，而不是移转过去给乙哦，好吧？等于是如果你仔细分析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的时间上的顺序的时候，他是甲乙先订立一个买卖契约，也只有买卖契约。好，我先问你，基于这个买卖契约，甲负有什么义务？来，甲负有什么义务？哪一条？甲对乙负有什么义务？哪一条？啊，348，千万一步的法条一条，对不对？348写出来就解决一天。348的义务有什么？有几个？两个，哪两个？实益取得 AD 所有权，还有呢？啊，还有什么义务？是条文而已吗？还有什么义务？交付哦，条文上你看到的义务是有两个哦，一个是交付，一个是取得 AD 的所有权。这时候你问我老师，那登记在这边是什么状况？不动产不叫登记吗？那登记是什么义务？登记就包含在取得土地所有权上面嘛。你要让他取得土地所有权，要登记给他嘛，对不对？我讲说348条规定有两个义务哦，第一个什么？要交付，第二个呢，要让相对人，让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啊，那不动产里面你当然要移转登记啊，才能够取得所有权嘛。那乙负有什么义务？367嘛，对不对？367这个义务是什么？哦，最重要就是要支付押金，哦，支付押金跟受理标的义务，哦，支付押金。注意，我刚跟他讲过，我说348或367都只是一个什么？基于债是关系所发生的义务而已，对不对？在没有履行之前，请问你土地所有权是谁？还是甲嘛？这叫做债权，叫做负担行为嘛，对不对？你没有做物权行为之前，所有权都是谁？好，现在甲乙间订立买卖契约之后，还做一个什么动作？他有交付占有，有交付，等于是甲把土地卖给乙，然后呢，甲把土地交给乙去占有，交给乙去占有。好，乙有没有付权？不管了、啊。所以目前当事人的法律状态是什么？所有权是谁？甲，对不对？谁占有中？好，乙占有中，好吧？好，再来之后呢？在乙占有中的时候，为什么甲跟乙不去办登记？这很多人说老一辈的人当时做土地不动产交易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去办登记的习惯。他认为只要带着他把那个田绕一遍，那个土地就是他的，好吧？那这个很多原因是因为在台湾在1945年之前，是日本民法，日本民法里面不动产的交易 不需要登基，登基只是对抗，哦，并不是生效要件，哦，这么到后面会谈。好，那接着呢，甲丙在这个时间点，甲丙做什么行为？甲丙第一个买卖契约，哎，这叫后买受人，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甲有把所有权移转过来给谁？移转过来给丙哦，代表当事人先做一个什么？七五八不动产物权行为。好，哎，这个不动产物权行为，除了双方要让与合一之外，我说甲要移转所有权的邀约，对不对？我说契约行为哦，记得吗？对不对？甲有一个移转所有权的邀约，然后呢，丙有一个什么接受所有权的承诺，双方合致的时候，我说发生物权契约嘛。这个物权契约要生效，要什么？以什么做生效要件？来，以什么做生效要件？这一个不动产物权契约要生效，要以什么作为生效要件？登记嘛，对不对？所以甲就把登记名字登记到丙那里去，对不对？好，那我请问你，现在还差了什么？我先问你，甲丙在后面这个买卖契约里面，甲负什么义务？甲负什么义务？交付还有呢？啊，移转所有权，然后建议移转，但土地在谁占有中？移占有中没有办法交付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法律事实的现在的状况，我问你，所有权人在谁的身上？在丙的手上，对不对？对不对？但土地在谁的占有中？在乙占有中，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案例就是说，这个丙在取得土地时，哎，朱哥，我先问你，我们现在把当事人的法律行为都画出来之后，一一判断一下，它有效还是无效？我问你，甲丙的买卖契约，这当然有效，这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好，再来，甲丙的买卖契约呢，我们说也有效，叫债权平等原则，就是你先订立买卖契约给乙，你还是可以再订立另外一个买卖契约，它还是有效。现在问你，在这个物权行为有没有效？有没有效？有没有效？如果有无效，无效的理由是什么？找不到无效的理由，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基于前面这个买卖契约它有效，了不起我们可以说甲负有348的义务啦，对不对？但甲了不起是负有义务而已，甲是不是土地的所有权人？是哦，所以他移转这个土地的所有权过来给丙，是有权还是无权处分？我们最怕遇到无权处分嘛，对不对？这边是有权无权，甲有没有处分权？有啊，甲只是依照买卖契约负担义务而已，但他仍然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对不对？土地所有权人出卖并移转土地所有权给丙，是一个标准的有权处分啊，对不对？所以呢，丙当然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这个也是有效，这个也是有效，对不对？好，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在丙取得土地所有权，基于有权处分，土地取得土地所有权，丙来找谁？丙在这个时，丙去找谁？丙早已主张767，我说要具备几个要件？两个啊，第一个要件什么？丙要是土地所有人，第二个是什么？啊，相对人乙必须是无权占有。丙是不是土地所有人？是啊，因为我们刚说这个物权行为有效嘛，对不对？所以丙取得土地所有权。再来，乙是不是无权占有人？上堂课我跟他提过，看是不是无权占有，你要反过来看看他有没有占有的本权。占有的本权，就是他基于什么样的权利来占有啊？这一边乙最多可能基于什么权利来占有？一般我们在讨论说所谓的占有本权的时候，有两种的可能性，一种是基于物权上的占有本权，一种是基于债权上的占有本权。基于这两种的占有本权，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就在我们刚讲，物权具有对事效力，债权只有对人的效力，只有相对性的效力嘛。所以你基于债权来占有的时候，你了不起只能对谁？跟你有债资关系的相对人主张你有权占有。至于你是基于物权，譬如说你是地上权人，你是永电权人，你基于物权来占有的时候，我可以对任何人主张，对不对？好，这边乙的占有本权是什么？买卖契约嘛，买卖契约是一个债权的占有本权，所以只能对谁？对债资关系的相对人，就是甲来主张。所以现在丙对乙主张767会不会赢？获胜啊，获胜啊！你说，哎，老师这样对谁很不公平？乙不是很可怜吗？懂吗？这样对乙不是很公平？不公平啊！乙可以找谁哭？找甲哭啊！乙你可以对甲主张什么？乙可以对甲主张什么？基于这个有效买卖契约里面什么债务不履行，懂吗？你可归责于债务人，己不不能，你跟他主张226人请求损害赔偿，懂吗？哎呀，不叫要钱，那是你家的事啊，好吗？所以做交易本身就有交易上的风险，你的买卖契约有效，并不代表人家一定会履行的。然后人家不履行怎么办？民法上本来就有债务不履行的法律制度来解决，可以了解吗？懂吗？所以现在关键在于说，我说先找到物权的归属是谁，有没有？ 七六七来解决之后，确定物权的归属在丙这里之后，丙对乙主张七六七乙不能够拿他跟甲之间的买卖契约来对丙主张他有权占有，因为买卖契约你是跟甲订立基于债资关系的相对效力，你只能对甲主张有权占有，你不能对丙，可以了解吗？懂吗？那乙对丙、哦、土地要返还之后，乙就可以对甲主张什么？基于这个有效契约里面可归属于甲的债务不履行，好吧？那这个226条这是另外一回事，对吧？这是这个判例，所以你现在再把看判例再看一次，你看哦，他说买卖契约仅有债资效力，不得以致对抗契约以外第三人，因此在二手买卖的场合，出卖人如果已经把不动产的所有权，你看到没有？出卖人是这里谁？甲，甲把所有权移转给谁？丙，则这个时候乙纵然已经占有，你看判例有讲清楚吗？乙已经占有了嘛？那这个时候丙仍得基于所有权请求乙返还土地，返还所有土地，对不对？这所谓的基于所有权就是基于哪一条？767嘛，基于所有权最标准就是767，所以丙还是可以基于767对乙请求什么返还这个土地，然后呢乙不能够以他跟甲之间的买卖关系来对抗丙，这样就很清楚了，好吗？所以你对一个实务上的见解你看不懂的时候，你要试着用画图的方式来解决它，你才能够帮助你理解，好吗？好，这个是什么债权相对效力物权就像一个最标准的例子。刚刚我跟大家提过，我说什么？我说现在喜欢问的问题是什么？债权物权化跟什么物权债权化这样的情形，懂吗？首先我们先举物权债权化的例子。物权债权化这边我举什么？这个收大家可能常听到的善意取得，善意取得，善意取得，我举一个标准的例子哦。来，甲有 A 车一台，甲把他的车子借给乙，啊，出借对不对？使用借贷借给乙。好，结果借给乙，假如说借他开一个礼拜，就乙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怎样取得车子的占有之后，乙居然把他出卖过来给丙，并什么？假设卖了100万，双方依让乙合，让乙合意什么？同时履行。假设这样的情形，我再讲一次哦，善意取得的例子非常简单，这是一个动产的善意取得。甲有 A 车一台，甲把它借给乙，乙在占有中无权将甲所有的车子出卖过来给丙。100万，双方并同时履行，等于是交付到丙这里来。那现在法律状况是什么？车子的占有在丙这里啊，对不对？好，乙丙间跟乙甲间的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我们画图是这样。接着我们来判断一下每一个行为效力如何，每个行为效力如何。首先，我讲，甲把车子借给乙，这当然有效啊，这个没有问题。现在问题说，乙把甲所有的车子出卖并移转过来给丙，是一个无权出卖他人之物的情形，对不对？跟我们刚刚讲的情形一样，乙没有处分权嘛，无权出卖甲的房子，甲的土地，不是甲的车子。那这种无权处分的情形，我们说，现在有几个法律行为？有三个，对不对？有一、二，又有三。这三个行为，请问你效力如何？一效力如何？一效力如何？有效，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说，因为无权处分的那个处分讲的是最狭义的处分行为，有没有？就是指的是那个物权行为或总物权行为。那买卖契约是个债权行为，债权行为不以出卖人有处分权为必要，对不对？所以这个一这个行为是有效。好，这个有效。二这个行为呢？啊，它就是标准的118条第一项无权处分的什么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对不对？再来，三这个行为有没有效？三有没有效？为什么？为什么不像？三为什么不像？三为什么不像？有权处分，为什么有权处分？啊？丙，钱是丙的，说得好，因为钱是丙的，啊，三这个行为是有效，为什么不像？因为钱是丙的，懂吗？有权处分啊，因为我们说二这个行为为什么效力未定？因为车子是甲的，不是乙的嘛，现在是乙在处分他嘛。三这个行为为什么有效啊？因为钱100万本来钱就是丙的，懂吗？好，这是我们谈到一个法律行为，在讨论它效力的时候，你回答上必须要刚好回答到什么那个题目所要询问的问题啊。啊，比如说老师说，同学，这三这个行为有没有效？有效，原因是什么？因为丙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你要这样讲。但这个你这个答案，我可以说你，我不能说你答案错。但你的答案是什么，并不是我要问的问题。你会再讲一次哦。 一个有你要做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有效的法律行为看似简单，其实很困难。我怎么这样讲呢？哎，一个法律行为要有效，会影响它效力的因素有多少？哇，太多了。当事人必须是完全行为能力，标的要可能确定事法妥当，不可以单独虚伪，不可以通谋虚伪，不可以有错误，不可以被诈欺，不可以被胁迫。好，然后呢，不可以违反公共秩序，不可以违反善良风俗。好，我们到时候民总学到一大堆在控制一个法律行为有没有效的因素。要做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必须要什么？你满足所有的有效性的要件的时候，它才叫有效哦。你只要其中有一个欠缺，可能就会什么效力未定啊，或者是得撤销啦，或者是什么无效哦。了解什么？所以我说，现在我把我这本书以100块的价钱卖给他，双方订了一个买卖契约，买卖契约是个法律行为，对不对？为什么我跟他订立的买卖契约是有效的？为什么？啊，很简单，因为我跟他之间买卖契约符合所有法律行为要件啊，有效性的控制的问题。换言之，我跟他之间，假设有一个人，比如我在跟他订立买卖契约，当时是什么无意识或精神错乱，这时候我跟他订的买卖契约就什么，因为违反其中某一个要件而什么而无效了，懂吗？或者我跟他订立的买卖契约是法律所规定所禁止的行为，哎呦，依照民法71条规定，行为会无效吗？听到吗？所以你要做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看似简单，但其实它背后包含的，你满足所有效力性的控制要件的时候，它才叫有效。好，好，现在假设某一个题目，它问的是其中某一个什么要件，比如像这边我问的是什么？问的是说，哦，二这个行为有没有效？好，你说啊，答案是效力未定。为什么？因为118条第一项，118条第一项这边所控制的效力因素是什么？是如果你在处分一个标的物的时候，你要有权处分嘛？有没有处分权的这个要件是这个地方，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假设上课我问你说，哎，那同学三这个行为为什么会效力？为什么会有效？你不能跟我说啊，因为他有完全行为能力啊。你拿这边答案，我不能说你错，但你的答案什么，并不充分，懂吗？因为这边要反映到二这个地方我们所询问的问题，所以你回答上应该要谈什么？因为他钱是他的啦，钱是他的，反映出什么？秉就他的这100万，他是有权处分，你可以懂我意思吗？懂吗？这如同什么？我问你说，哎，同学，二这个行为为什么效力？二这个行为有没有效？你跟我说老师有效，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不违反公序良俗，我不能同意你更多。但是你这答案不对啊？为什么？你这其他所有的要件你都具备，唯独这个没有处分权的时候，你还是效力未定的。这样可以懂我意思吗？懂吗？所以答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确切的回答到这个老师所要问的问题，这个你要小心。好，所以三这个行为会有效，好，这是无权处分，对不对？所以单纯因为这一个处分行为，单纯因为这个处分行为，这一个处分行为，这个丙没有办法取得所有权吗？是不是这样？好，看到无权处分，这是无权处分，对不对？看到无权处分，你要想到民法上善意受让的制度。假设丙这里是善意，哎，什么叫善意？什么叫善意？什么叫善意？不知情。好，我说民法上我们谈善意跟恶意，单纯只是事实上的认定而已。他不知道，他就是什么善意，知道就恶意。所以如果丙，哎，丙现在对什么事不知道？对乙没有处分权这件事他不知道了，因为乙诓他，乙跟丙说车子是我的，乙跟丙说车子是我的，你没看到我现在开的这台车吗？好吧，车子是我的，我现在用100万卖给丙，所以丙不知道说车子事实上是甲的，只是乙跟甲借来的，好吧？好，丙对乙无权处分的这件事情他不知情的话，立法上他想说，哎，那什么时候要保护丙的权利啊？为什么？如果你不保护丙，说丙，哎，因为他无权处分，所以丙不能取得所有权的话，交易秩序会大乱啊？为什么？现在假设下课的时候，同学跟我说，哎，师傅，这支笔不错，3块钱卖你。这时候我说，哎，你是否是笔的所有权人呢？我充满了怀疑，啊，我要先找人去征信，调查一下这支笔是不是真的是你的，确定这个笔是你的，我才敢跟你买嘛。不然你笔都拿在手上，结果我发现事后笔不是你的，是你是跟别人借来的，然后这时候我不能取得所有权，这样谁敢做交易呢？你可以了解吗？所以等于是交易上所谓交易安全的维护，也是一个法律上所值得保护的什么利益，懂吗？好，那善意取得这个制度就是目的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在动产的善意取得，一般我们都知道用什么？民法的801条加948这两个条文。那为什么我们到目前在讲？好，这两个条文加起来叫做动产善意取得的要件。好，你特别注意哦。 善意取得要有两个要件，第一个要善意，不知情，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个，必须是乙丙间的行为或者乙的状况满足所谓的法定公事外观，满足法定公事，或者是丙这边所谓的善意取得。一般我们说善意取得这个制度又称为公信原则，公信原则啊，公信原则，这个信赖是信赖的意思吗？所以它是个信赖保护的问题，对不对？好，信赖是信赖什么？这公是什么？公事的外观，去信赖一个法定公事外观，然后法律去保护它，叫做公信原则，对不对？那这个叫做善意取得。问题来了，在动产的公事外观是什么？哎，刚刚不是在讲过吗？在动产交易里面的公事外观是什么？交付、占有并交付嘛，对不对？在不动产的公事外观是什么？登记名义，并且完成登记。所以在这边等于是丙在做交易的时候，必须什么？除了丙是善意之外，还要乙当时确实占有这个车子，然后乙就真的基于买卖移转的意思，把车子交付给丙来占有。满足这样子要件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哦，丙善意取得，丙善意取得。哦，现在问题来了，丙善意取得的话，那保护了丙就牺牲了谁？牺牲了甲，牺牲甲。甲跟丙这两个人究竟何者要优先被保护？这个没有定论哦。为什么？甲这里保护甲这边背后所反映出来是什么？所有权绝对的保护嘛？甲是所有权人啊，对不对？我们刚不讲说727这个条文反映出来就是所有权，我们绝对保护他嘛？对不对？那所有权绝对的保护，这我们称它叫什么？叫做静态交易安全的保护。静态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面资源分配的现状，就是那本书是你的，这支笔是他的，懂吗？对于这个所有权分配的静态的现状，我们什么要绝对性的予以保护，懂吗？好，问题是丙这里就反映出来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动态的交易安全，动态的交易安全。静态交易安全就是所有权绝对的保护，动态交易安全就是善意取得制度。这两者间的这个界限要怎么来划分？要怎么来划分？在什么时候多保护甲一点，什么时候多保护丙一点？这是物权上有趣的问题啊。好，在善意取得的地方，我们做什么？801加98结合的结果是，只要丙善意，他是善意去信赖在动产里面是以当时占有。公事哦，占有并交付过来给丙，丙的善意我们认为就值得被保护，懂吗？那当然，我们到物权还会再讲更详细一点，譬如什么801加98后面还有哪一条？949啊，949是什么？盗章遗失物。你看我这边举的例子，我都举假车子借给乙啦，万一假车子是被乙偷走，949条还有一个什么？两年之内的恢复请求权呢？代表法律上认为说已经满足善意双方的要件哦，都满足哦。但如果东西是盗章遗失的话，两年之内甲还可以跟丙请求，代表法律上多保护谁一点？多保护甲一点。原因是什么？啊，因为你自己东西借人家遇人不熟，你自己要负点责任的。但如果东西是被乙偷走的话，盗章遗失的话，甲的什么可归责性没有那么强，所以法律上要多保护甲一点，懂吗？所以这个线到底怎么划分，它是一个浮动的，然后每一个要件的讨论，事实上都要处理这些问题，好吗？那这个是什么？静态跟动态交易安全的问题。好吧，我们不动产后面有例子，我们再举到。所以你看，这就是个什么？我们说所有权绝对原则的保护，物权是具有什么绝对性的效力嘛？但一旦遇到这种动态交易安全、善意收放制度的时候，你看甲的所有权反而什么，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主张，因为丙就直接以法律规定来取得所有权，可以吗？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这种物权具有绝对效力，物权所有权人要绝对予以保护，这样子的立法意志，在现代遇到什么动态交易安全的时候，常常它也需要做修正。好吧，这善意取得我们举这样的例子。再来，比较麻烦是这一个，比较麻烦的是债权原上只有相对性的效力，对不对？什么时候债权会物权化？例外具有对事的效力。一般大家最喜欢举的例子，第一个是民法的425条，这个买卖不过租赁，你来看425这个条文。你看425这条，好，看425条。来，425条第一项说，出租人对于租赁物，好，于租赁物交付后，来交付后，请圈起来。 在成诸人占有中这六个字画起来，成诸人占有中，出租人在租赁物交付后成诸人占有中，众将其所有权让与第三人，其租赁契约对于受让人仍然继续存在。第二项我们先不管它。哦，这边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租赁哎不对，这个在编的条文我们修过几次？修过几次？哪一年施行？在编哪一年施行？你麻烦一下，看一下这个在编的第一条前面那边，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在编从153开始嘛？哪一年施行？哪一年？好，19年5月5号，对吧？18年12月公布嘛？啊，这种基本大法大概都会有一段施行日期。好，在编是19年5月5号施行，中间修过几次？应该说是两次，有没有？第一次修很多，然后那个89年修只修一个20吧，那是因为条文文字把它改错了，所以呢去调整它而已。那次不算，没有什么修正。重点是88年4月21号公布那一次。好吧，那一次在编修了200多条，修了200多条。好，那什么时候施行？什么时候施行？哎，条没有写对不对？没有写要看哪里？施行法对不对？好，不用看，我跟你讲答案。好，在编88年4月多公布，它有直接规定施行日期是在89年的5月5号。为什么？在编实施70周年，70年才修过一次啊。啊，19年5月5号公布，对不对？然后89年5月5号施行，这个日期你要把它背下来，哦，你要把它背下来。然后物权还有物权的啦，啊，因为物权担保物权最近也修了，它也有施行日期，好吧？好，那这个89年5月5号在编实施70周年的时候，它施行，好，那施行那没有问题嘛？你现在看到之一，好，之一之二这些条文都是在编修正的时候修过的条文，好，修过的条文。那一般我们上课的时候遇到这个修正里面比较重要的地方，我会跟你提。我跟你提哈，这边我要麻烦你一件事情，好，你下次上课是下礼拜天，啊，这段期间之内，你做个工作，你把在编施行法里面所有溯及效力的，你要把它抄到前面来，抄到前面来，啊，一般我们说实体重旧，这个程序重新，对不对？所以除非说施行法有规定说某一个修正条文它有溯及效力，否则一般的话，一般它没有溯及效力嘛，对不对？所以原则上修的条文都没有溯及效力。但施行法有规定若干条文有溯及效力，那你哎，你在编念到现在有没有看过施行法？啊，可能没有看过，对不对？正常，好吧？就你民法会一直念，一直看，一直看，但你从来不会去看施行法，啊，所以呢，施行法有溯及的，譬如说像247之1，定型化契约嘛，这条文有溯及，懂吗？那他可能在施行法的某一个条文规定他溯及，好吧？那请你就要在什么？在247之1这个条文的附近注记一下施行法哪一条规定它溯及，这样你以后每看到一次247之1，你就会注意到说哦这个条文有溯及效力，然后你没有注记就是没有溯及，好吧？好，哦，这个有没有溯及，这有时候很重要哈，哦。那回去哦，你有一个礼拜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把所有规定有溯及的都在那个条附近都要注记一下，好不好？哦，这是我先提醒你的。那当然好，回来这个425条，425条当然在什么？89年在编修正也有什么很大幅度的修正的，啊，这条文在讲什么情形？我画个图，租赁哦，你看啊，哦，然后甲有 A 屋一间，甲出租给乙，好，出租给乙，好，这个时点甲乙定一个租赁契约，好，租赁契约。好，租赁契约之后，甲但没履行这个租赁契约，他就把租赁物房子就交给乙来占有，好，乙就住在里面。好，这租赁契约假设租期是5年，好，5年到这里，好，5年到这里。现在遭遇到第一个问题是，在租赁契约这5年期间之内，房子谁在占有？承租人乙在占有嘛？这5年期间之内，甲对于这个房屋还有没有处分权？处分权？就甲当然这5年之内他没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嘛，因为他交给乙出租给乙去使用收益了嘛。问题是在这5年期间之内，甲还有没有房屋的处分权？因为使用收益跟处分是两回事嘛。啊，一般认为说还是有， 还是有。所以甲在租赁契约有效的期间之内，甲可不可以把房子出租，哎，不是出卖过来给谁？给丙，可不可以？可以。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因为债权本来就有效，懂吗？这边的理由也不能说是因为甲有处分权，为什么？啊，因为负担行为有效与否本来就跟处分权无关嘛，对不对？这边不管甲或处分权，这个买卖契约一定会有效。那关键在什么？基于这个买卖契约要履行，对不对？履行的话，甲会移转所有权过来给谁？过来给丙哦。那这个履行所有权移转过来给丙，这就是个物权行为，它是个处分行为。处分行为就涉及到甲有没有处分权的问题吧，对不对？好，刚刚我们讲，我们说，即便在租赁契约有效的期间之内，甲虽然就租赁物 A 物没有使用收益权，但他仍然享有处分权。所以甲在这段期间把它出租，哎，把它出卖，并移转所有权给丙，仍然是一个有权处分。所以丙会基于这个有权处分而什么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对不对？好，来，因此假设这个时点甲丙订立买卖契约，而且做了758的什么物权行为，当然也完成登记，啊，这些行为都有效哦，都有效，有效哦，全部有效。好，那我请问你，现在只有两段期间，对不对？两段期间，对不对？来，第一段跟第二段期间，我先问你，在第一段期间之内，房屋所有权是谁？甲，甲是出租人，对不对？那我请问你，在第一段的期间之内，这个甲能不能够对乙主张767？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第一段期间之内，可不可以装767？其实就两个要件，对不对？甲是不是所有人？是。乙是不是无权占有？乙的占有本权是什么？啊，基于他跟甲的租赁契约有效，对不对？懂吗？所以甲对乙可不可以装767？不可以，合理嘛，对不对？你东西出租给人家，你要履行契约，怎么可以在租赁契约期间之内？除非他违约，不然怎么可以把房子要回来呢？合理嘛？好，现在问题在于说，在第二段的期间之内，第二段期间，第二段期间所有权变成谁？变丙了，对不对？因为这个物权契约有效嘛。变成丙之后，丙能不能对乙主张767？哎，这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那一样检讨一下，丙是不是所有权人？是啊，因为物权行为有效嘛，有权处分嘛。乙是不是物权占有人？乙的占有本权是什么？哦，租赁契约，对不对？但租赁契约只是一个债权契约啊，债权契约只具有相对性的效力啊，所以乙这个租赁契约只能够对出租人甲主张有权占有，不能够对第三人主张什么有权占有。好像推论的结果变这样，对不对？所以丙对乙主张767好像就可以哦，那可以之后谁就哭啦、啊、乙就哭了嘛，乙哭乙要找谁？要拍拍他的肩膀，没关系嘛，你去找什么？乙就去找甲，对甲主张什么租赁契约里面的，比如说权利瑕疵担保，我们到租赁会来讲，等于是乙去对甲主张损害赔偿嘛，对不对？这个问题就跟我们刚刚讲一物二卖很像嘛，只是这边一个是租赁，一个是买卖而已，对不对？但这样的结果，立法者他不满意啦。为什么？这种情形跟刚刚讲一物二卖有什么不一样？一物二卖了不起买不到那个房子，好吧？了不起那个经济价值没有拿到而已。但这一边一个租赁一个买卖，假设承租人乙被人家主张767的话，涉及到什么问题？第一个，租赁里面承租人一般是经济上弱者；第二个，租赁社尤其在不动产租赁啊，我们都举不动产，不动产租赁里面。如果承租人被轰走的话，他住在哪里？啊，没有地方住，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懂吗？就是你在一物二卖买卖的情况下，了不起拿不到那个买卖标的物嘛。但是在租赁的时候，第一个承租人一般是经济上弱者，第二个租赁，尤其在不动产租赁，涉及到住的安全的问题啊，啊，这是社会问题喽，懂吗？所以这时候呢，等于是立法者介入在说，哦，这个情况下，如果说在租赁有效的时候，出租人甲是所有人，他把所有权移转过去给丙，丙可以对乙主张767的话，那对乙而言是不是过于不利呢？立法上要不要多保护乙一点？想到是这个问题啦，懂吗？那425条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所以来制定的。我们称它叫买卖不破租赁，好，事实上是所有权的让与。我们讲买卖不破租赁这句话，事实上有语病，事实上并不是买卖破不破租赁的问题，而是这一个所有权的让与破不破租赁的问题啦，懂吗？好，现在就说甲把所有权让与过来给丙，能不能够毁弃 破坏掉本来已经什么存在有效的买卖契约的关系。所以买卖契约等于是进行到这里，后面的情况下要不要予以维持，再想是这个问题。好，425条第一项适用到后来的结果，他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买卖不破租赁？第一个，出租人甲有把租赁物交给乙占有，第一个嘛。第二个要什么？这个租赁物当时确实承租人在占有中，在满足这个要件的时候怎样？你看他的法律效果是说什么？注意看哦，他的法律效果是什么？425条，这个法律效果说，纵将其所有权让与第三人，其租赁契约对于受让人仍然继续存在。就是说，乙所享有的这一个租赁契约，对于受让人，这里就是丙哦，仍然继续存在，对不对？一般我们称它的法律效果叫做法定的契约承担。本来这个契约关系在甲乙间，现在呢转到乙丙之间来，等于是丙在取得租赁物，也就是 A 屋所有权的时候，当然的承担本来甲跟乙之间的租赁契约。换言之，这个时点从这个时点开始到第二阶段之后，所有权人不是变成是丙吗？这时候出租人也变成是谁？丙。所以在后面二阶段、第二阶段这个情况之下，请问你，乙的租金要支付给谁？丙。那谁负有租赁物的保持义务？丙哦，也不是甲哦，甲等于是不再是出租人，他脱离租赁关系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哎，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发生租赁契约的法定承担、法定移转的话，那丙还能不能对乙主张767？就变成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乙就可以以他跟丙之间的这一个租赁契约来什么对丙主张我权占有吗？对不对？啊，丙如果皮皮的，对不对？他在这个时点，他再移转过去给丁，没关系，你再移转啊，再移转就再什么租赁契约再法定契约承担一次，等于是适用到后来的结果是在整个租赁契约有效的期间之内，这个承租人都可以什么基于买卖不破租赁来绝对的保护他什么基于租赁契约里面的租赁权。这样可以了解吗？哎，那这个时候怎样？租赁契约明明就只是一个债权契约，但在这个时候呢，例外发生一个好像什么对事效力，有没有发现？本来只能对甲主张，哎呦，现在适用的结果好像对所有的受让人都能够主张啊，债权的物权化，可以了解吗？好，这边问大家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问题：债权在什么时候可以物权化？债权什么时候可以物权化？或者说债权要物权化要具备什么样最基本的要件呢？这问题回到就是说，为什么债权原则上相对效力，而物权原则上会有绝对效力？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债权的成立生效本来就是什么，只是债资关系的相对人，大家彼此间什么私人间订立而已嘛。比如说我要把这本书卖给他，买卖契约要有效啊，只要我跟他什么双方什么对买卖契约的必要之点合意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不，原则上不需要具备什么其他的要件。但是物权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般都会伴随着什么一定的公司外观存在嘛，对不对？这个感觉就反映在什么，我们从第一堂课讲到现在，我们说要做一个动产的物权行为要以什么作为生效要件？交付事实行为嘛。不动产的物权行为要以什么作为生效要件？登记也是事实行为，对不对？懂吗？换言之，一个物权的享有常常伴随的就是一个公司外观的存在。然后比如说我是这本书的所有人，表现出来就是我占有这本书嘛，对不对？我是这个房子的所有权，表现出来就是我是这个房子登记的所有权人，好吧？但是债权一般什么没有公示性，懂吗？所以只有当事人间知道，所以债权一般就是说，那你只能对债权关系相对的主张，而物权你可能具有对事的效力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哦，当你的债权想要发生一点的对事效力，像425条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应该满足一点公示外观呢？对不对？因为如果你的债权具有对事效力，好是好到谁？譬如这个例子里面，债权物权租赁权物权化，好到谁？好到这个乙嘛，但对谁就不利。这都是一体的两面呐、啊。你现在多保护乙点，就是对谁比较不利？对这个丙啊，甚至丁比较不利嘛，对不对？丙可能会讲说啊，我怎么知道你有租赁关系？懂吗？就是丙说，我怎么知道甲把房子卖给出租给乙？甲跟我讲说这个房子没有啊，他没有租给别人啊，懂吗？我可以跟他买啊。那我现在跟他买之后，突然有个承租人跑出来跟我讲说他是承租人， 所以他要主张什么425条买卖不破租赁。那对买受人来讲，有时候他觉得莫名其妙嘛，懂吗？当然那个觉得莫名其妙的人最后都可以找谁啦，找甲啦，懂吗？但我说有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的那个债权都不是钱，这都是第二回事啦，第二层次的问题。所以现在说到底要先保护乙还是先保护丙一点，这样是个两难嘛，一样是个两难。好，先问你啦，我们说你的债权想要具有一点对事的效力，哦，当然第一个你要符合法律规定啦，哦，425条要件，425这个要件里面反映出来的公事外观是什么？占有中，就是说甲把房子出租给乙，而且当时有交付，对不对？甲交付给乙，而且乙有什么占有中？刚刚我425条，请你把什么承租人占有中这六个字画起来，对不对？这六个字就是89年在被修正的时候特别加进去的，之前没有这个六个字，但是实务上学术委都认为要符合这个要件的。换言之，甲必须什么？譬如说，甲乙在这个时候订立租赁契约，乙从来没有去住过，乙从来没有基于租赁契约住到这个房子里面去，这房子看起来就像是甲继续在住一样。结果就到这个时间，甲把东西卖过来给丙，把 A 屋出卖给乙，乙转过来给丙之后，乙突然跳出来主张他是租赁，他是承租人，丙可不可以拒绝？丙可以拒绝哦。为什么？因为承租人乙，就算你的租赁契约是真的，但你从来没有什么占有使用收益这个房屋过，在交易上没有办法发生一个公事外观出来，懂吗？那这个时候就没有425条的适用了。这最常见的发生在什么情形？拍卖，就是这个甲有房子被人家甲欠钱啊，啊，欠钱之后债权人不是查封吗？查封就看到甲有什么财产就查封，对不对？啊，就查封到甲有一个房屋，好，啊，查封起来，查封之后不要拍卖吗？拍卖一般我们民法上拍卖是采什么？司法上的买卖关系书，等于是丙是拍定人，就拍到一个什么，就好像司法上订立买卖契约一样，拍到一个房子，就一拍了之后发现什么？哎，有人跳出来了，乙就出现啦，乙就说什么？抱歉，我是这个房子的承租人，而且租赁契约是20年，有20年的租赁契约，懂吗？好，啊，这个时候基于买卖不破租赁的效果，你拍卖不是跟司法上的买卖关系一样吗？对不对？所以我有20年的租赁契约的期限，代表着你在拍定之后有将近20年的时间，你不可以使用收益。借问一下，你还有人要拍吗？你拍到一个房子20年，你不能用哦，你会拍吗？你不会拍吗？所以导致什么？拍卖的什么价额就会降低，对不对？好，那如果不足这个最低拍卖金额的话，这就流标嘛。流标之后谁就高兴啊？甲就高兴嘛，甲的房子都没有被他拍掉啊，对不对？谁倒霉？债权人不就倒霉吗？所以这个是实务上以前很常见的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乙跟甲到底在拍卖之前查封之前有没有订立买卖契约？其实没有啦，懂吗？都找好朋友来通谋虚伪，弄一个租赁契约出来，懂吗？那问题是谁知道他是真是假？甲跟乙说我们是真的就可以了，懂吗？为什么？因为租赁契约，租赁契约的成立有没有说要具备什么要件？没有啊，对不对？双方合约签一签，书面签一签，就是租赁契约嘛，懂吗？啊，租赁契约虽然订立是在查封之后，但我们可以把它日期倒填，倒填到查封之前，就好像之前曾经什么，曾经甲乙确实有做过租赁契约一样，懂吗？那这个弊病就是什么？等于就是被425条被拿来在拍卖程序里面，这个所有人债务人去阻碍这个拍卖程序进行的方法，懂吗？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说什么425条的适用上必须当时订立买卖租赁契约之后，承租就出租人有交付给承租人，而且承租人确实是有占有这个租赁物作为主张425的要件的，懂吗？所以等于是这个乙要主张适用425条买卖租赁的时候，他举证当时就是他在租赁期间之内他确实是占有使用收益这个房子的，好吧？那这个是我想这个是比较诉讼上的问题。然后这个是425条，所以425条，你看条文上讲说要交付，并且要占有中，那这个就是什么？等于是一个满足立法上所赋予什么最低限度的一个公示性的要求，好吧？这是425条。来，另外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土地法79条之一，来看一下土地法，看一下土地法。好，看土地法79条之一。你的六法没有土地法，赶快换一本。79条之一，你看，这土地法79条之一，我们称它叫做预告登记。预告登记，我们看这条在讲什么？ 他说申请保全左列请求权之预告登记，预告登记请把它画起来。申请保全左列请求权的预告登记，应由请求权人减负登记名义人的同意书为之。第一个，关于土地权利移转或使其消灭的请求权。土地权利移转或使其消灭，不就是得上变更吗？对不对？等于就是不动产的土地什么所有权，土地的物权行为啊，好吧。那第二个呢，土地权利内容或次序变更的请求权。第三个，不条件或期限的请求权。来看第二项，前项预告登记未涂销前，登记名义人就其土地所为的处分，对于所登记的请求权有妨碍者是无效的。啊，第三，预告登记因为征收等等就没有排除的效力。好，79条之1这个讲什么情形？我举个例子。预告登记，来，他讲是土地的买卖，对不对？好，假设甲，甲 A、D 一块，甲把它出卖给乙，这一个时点，甲已定了买卖契约。好，那买卖契约就会约定清偿期，对不对？好，因为土地买卖价值比较贵重，哦，这个事关重大，甲乙未必什么在订立买卖契约当时就可以同时的履行。不动产跟动产的交易有很多特殊之处的。动产一般我们说你买这本书，你要买的话直接钱100块拿来，你书就可以拿走了嘛。但是在不动产，因为它的价值比较贵重，行政手续比较繁杂，所以常常订立债权行为跟事后做758的物权契约并去办理登记的时间点，常常中间会有什么，会有点落差，会有落差。好，那我请问你，那在中间这段期间当事人的法律关键是什么？是什么？现在在中年这段期间呢，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是甲乙间只有一个有效的买卖契约，对不对？然后本于这个买卖契约双方约定，假设3个月，双方约定在3个月之后要来什么签订物权契约并且办理移转登记嘛，对不对？好，这3个月的期间之内，请问你就乙而言，他的地位是什么？所有人吗？不对，他的地位就是买受人。好，你说买受人这样的地位强不强？说强不强啊，说弱也不会太弱，是吧？好在哪里？哦，他可以基于348条，请求出卖人交付并移转买卖标的物，看起来很伟大，啊，但其实他也很薄弱，为什么？啊，万一甲把土地什么，在这段期间之内，甲把土地出卖给丙，还移转，刚刚我们不是说以物而卖吗？以物而卖的时候，出卖并移转，买卖契约有效，物权行为也是什么？有权处分，对不对？所以丙就取得所有权，对不对？这时候乙怎么办？啊，乙就只能够本于这一个买卖契约的请求权去对甲主张债务不履行，那债务不履行就变成损害赔偿喽，损害赔偿就变成金钱之债哦，懂吗？那我说债权跟钱跟给付后的结果是两回事啊，不然就不用清偿了嘛，懂吗？那你说一个债权人他的地位，说脆弱其实非常脆弱啊，为什么？因为你遇到一个债务人没钱哦，没钱或者没品的时候。哦，你的债权就脆弱的像一张白纸一样，因为后来会变债权凭证嘛，就是裱起来挂在墙壁上面，每看一次就叹一口气，这样子啊，我有一个200万的债权，但是就都封不到钱，拿不到钱，然后脆弱的像白纸一样啊，好吧？所以等于就是说，乙在这一段期间之内，他签了买卖契约，双方约定3个月之后履行，乙会担心啊，担心什么？担心会不会在这段期间之内，甲把土地反而又出卖过去给丙，然后并移转，然后这个时候我对甲等于只能什么？请求损害赔偿，而且甲都敢这样干的，他就有办法把握怎样？你要对他请求损害赔偿，也拿不到钱，对不对？所以乙这时候想说，哎，那我这个348的请求权有没有方法来保全他，保护这个请求权？那这是因为土地法，哎，土地的这个交易事涉重大啊，这个价格当然比较高，所以土地法的79条之1就说，你在当时订立买卖契约之后，你可以去就你的什么？基于这个买卖契约所发生的请求权去办理什么预告登记，在土地法79条之1，哇，等于是在这一块土地的登记藤本上登记说，乙对甲享有一个什么某年某月某日所订立的买卖契约里面的移转的请求权，然后这个请求权在什么时候会被履行，懂吗？那79条之1，你注意看一下它的法律效果是说什么？你看第二项哦，它法律效果说什么？他说前项预告登记还没有涂销之前，登记名义人在这里是谁？甲，甲是土地所有嘛，甲就这块土地所做的处分， 对于所登记的请求权在这里是什么啊？不就是这个三四八吗？对不对？甲所做的处分对于这个三四八有妨碍者会无效。我问你，甲所做的什么行为会妨碍到三四八这个请求权？买卖契约吗？不对，因为买卖契约成立之后了不起是义务卖，并没有侵害到三四八哦。会侵害到三四八是哪个行为？物权行为。对，所以等于是做这个物权行为的结果会导致三四八没有办法被履行，等于是妨碍到他。那依照土地法七条之一第二项的规定，你做这个行为就会无效。而这个行为如果无效的话，结果变怎么样？变什么？哦，变成是甲仍然是土地所有人，所以乙就可以本于这个买卖契约请求加履行。可以了解吗？可以吗？哎呦，那这样不就是什么？乙对甲的这一个债权三四八，明明只是个债权请求权，但他例外发生什么？对事的效力，对不对？除了能够对甲主张之外，对丙他也发生效力啊。因为丙的行为如果妨碍的话，你们甲丙间的行为是根本无效的。这样可以懂我意思吗？那我请问你，这边的债权物权化，它满足法律规定的公司外观是什么？这里直接说登记，预告登记就是一个公司外观嘛，懂吗？等于是每一个做不动产交易的人，你最低的义务是什么？看一下你要买的那个什么土地或房屋的登记成本，这是最基本的嘛。啊，如果你有去看，你就会看到什么？这个土地上面登记有一个预告登记啊，可以吗？好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债权物权化，一般我们比较喜欢举例的例子，我举土地法七九二十一。好，当然还有非常多这个债权物权化的例子，我们到债编或者是物权的时候会再来提，再来提的。好，来，那这个是第二页的地方，来翻过来，翻过来我看第三页。三页这个地方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是债权跟物权区分的另外一个大家喜欢谈的问题。你看他说是说明债权平等原则及物权之排他及优先效力有何不同，有何不同。债权平等原则应该不用讲了，就是债权不管成立的先后，他的什么，他的应该说他的顺位上没有谁优先于谁的问题。譬如说我们说一物二卖的时候，甲将 A 屋出卖给乙之后，再把 A 屋出卖过来给丙，好吧？那基于这个买卖契约，乙对甲会有三四八，丙对甲也会有三四八，因为这一物二卖，两个买卖契约都有效啊。但这两个债权请求权并没有什么前面成立优先于后面成立的问题，好吧？那些债权，我想背后反映出来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秩序啊，好吧？代表什么？只要是一个有效的债权行为的话，先成立的并没有绝对优先后成立的这样的问题，好吗？好像这债权平等没有什么好谈的。比较有趣的是后面这个物权的排他性跟优先性，这个问题好玩。民法上有几个物权？八个，哪八个？好，第一个所有权，完全物权嘛，对不对？再来呢？再来，所有权以外有七个限定物权，其中有四个是用益物权，然后有三个担保物权。哎，这有四个，这有三个担保物权。一般用益物权，我们举例就举地上权；担保物权，我们举抵押权当例子。举抵押权当例子。还有一个所有权，四个用益，三个担保，总共有总共八个物权。物权跟物权间的效力有所谓的排他跟优先效力这两个。什么情况下会排他，什么情况下会优先？很简单，性质上不会互相，就性质上具有排斥关系的叫做排他效力，性质上没有排斥关系代表可以同时并存的，那就叫优先性的效力啊。我先问你，谁跟谁会排他？排他性，这优先性，优先性。哎，谁跟谁排他？第一个什么？第一个所有权跟所有权一定排他。换言之，一个标的物上不可能什么同时存在两个所有权， 一个标的物上不会同时间有两个所有权啊，好吧，所以前面的所有权会排除掉后面的所有权，来，这是第一个。那再来还有谁跟谁会排他？还有谁跟谁排他？哎，用意跟用意物权一般也排他。用意跟用意物权排他，等于是用意物权目的是为了使用收益，对不对？好吧，所以一个土地上面不可能什么同时间存在两个地上权，也不会同时存在两个永电权，也不会同时存在一个地上权跟永电权，好吧？因为使用收益内容上是具有排他性的，好，这是排他性。在性质上不会互相什么，不会互相排斥的叫优先性，对不对？等于先成立的优先于后成立的嘛，对不对？譬如什么？譬如什么？譬如所有权跟所有的什么用意加担保这些限定物权，就是属于优先性的问题，等于是什么？等于什么？一个标的物上可能同时有个所有权，然后呢，再有一个限定物权，这是废话吗？为什么？甲是 A 地的所有人，然后呢，他把这块土地设定832条的地上权过来给谁？过来给乙。那这个时候，这个土地上面同时间有甲的所有权以及乙的地上权，是限定物权嘛？对，所以所有权跟限定物权当然不会排他，它是优先性的问题嘛？好，我请问你，谁优先于谁？限定物权一定优先，同意嘛？对不对？好，因为设定限定物权的目的就是把所有权里面的某一个权能就给限定物权人嘛。比如说，甲把土地设定地上权给乙，就是把土地所有权里面的使用收益这一块转过来给乙，让乙来使用收益嘛。所以限定物权的存在一定会比所有权后面，但是它什么顺位上一定优先于所有权，这个没有问题。再来，谁跟谁也优先？担保跟担保物权一定也是优先性，担保跟担保一定也优先。譬如说什么？比如说，甲有这一块土地，甲是 A 地所有人，甲先就 A 地设定860条的抵押权过来给谁？给乙。哎，我先问大家，甲为什么要设定抵押权给乙？抵押权是一种担保物权，对不对？一定有一个被担保的债权在。那甲为什么要设定抵押权给乙啊？甲要跟乙借钱的、啊。甲跟乙借钱，怎样？乙对甲就有一笔债权，对不对？然后呢，乙担心甲不还钱，乙要求甲设定抵押权过来给乙，非常合理嘛，懂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乙对甲的土地上就享有个抵押权，是不是这样？好，那这个时候假设你看哦，假设这个土地的价值是1亿，很值钱啊，然后这个借钱的债权是多少？1000万，那等于是这个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是多少？1000万而已，对不对？代表到时候如果甲不还钱，了不起这个土地被拍卖，也只会被乙拿走多少钱？假设1000万，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土地的市价还有多少？那9000万呢、啊？好、哦，9000万，我们到讲到担保物权会告诉你，担保物权最大的原则是什么？万物皆可当啊！啊，就只要能够被拿来什么做经济上有经济上价值的东西，我们都尽量让它可以设定担保物权，因为能够设定担保物权才有保障，有保障银行才愿意借钱嘛，好吧？好，所以现在等于这土地价值还有什么？一扣掉最多1000万，还有9000万呢、啊。那9000万怎么办？能不能拿？假设甲又缺钱，甲想要跟谁？跟丙再借钱，那甲能不能跟丙说：“哎呦，你看我这土地价值1亿，现在虽然设定的第一顺位的抵押权给乙，但扣掉之后还有9000万呢、啊。那我现在只是跟你借3000万而已，请问你要不要借？要是我是丙，我说借 OK 啊。为什么？到时候土地拍卖，乙拿走1000万，还有9000可以拿里面可以拿到3000，怕什么？不用怕嘛。”对不对？所以丙这时候没问题，那我再设定抵押权过来给我。你看两个抵押权出现，对不对？对不对？那这时候呢，抵押跟抵押金有没有排他效应？没有嘛，因为抵押权的重视是价值，价值够就可以，所以它只是优先性，谁优先？谁优先？先成立的抵押权会优先于后成立的抵押权。这是我们讲过说，先成立的乙的抵押权叫做第一顺位的抵押权，而丙的后成立叫做第二顺位抵押权。那第一跟第二顺位表现出来的差异在哪里？日后土地有不还钱，土地拍卖的时候，第一顺位的人先拿，有剩的再给第二顺位，有剩的再给第三顺位，有剩的再给第四顺位， 不，哎，那你说老师，这样对丙公不公平？对丙公不公平？公平啊，为什么？我说过，你做一个不动产的交易，最基本的条件是要干嘛？看一下不动产的登记嘛，对不对？那你要设定抵押权的时候，你应该去申请一张什么 A、D 的不动产的土地登记成本嘛，对不对？看一下里面，你就会看到什么？上面有一个第一顺位的抵押权啊。那为什么上面一定会有第一顺位抵押权存在？很简单，设定这个已设定当时设定抵押权要不要登记？问大家问题：甲要怎么样设定抵押权给乙？甲要怎么设定抵押权给乙？现在甲一块土地，他要设定抵押权给乙，要满足什么要件？设定抵押权是什么行为？债权还是物权行为？物权行为哦。好，哎，我说过物权行为定义是什么？会导致物权得上变更，对不对？抵押权是不是物权？是哦，所以设定抵押权是发生抵押权，让抵押权发生，当然是一个物权行为，而且是不动产的物权行为，对不对？所以这边甲要设定抵押权给乙，就好，我们一般举例都喜欢举买卖，就是移转所有权，但是让设定抵押权也是哦，你看哦，甲有 A、D 一块，甲出卖给乙，然后移转过来给谁？给乙，对不对？那我们当时会讲，我们就说，哦，代表这里有一个债权行为，对不对？然后呢，后面的这边设定上面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物权行为，然后呢，要以登记作为什么？758嘛，作为它的特别生效件，是不是这样？那现在你要设定抵押权给谁？要设定抵甲要设定就他的 AD 要设定抵押权过来给乙，一样要做什么动作？第一个，当事人间一样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债权行为。这个债权行为里面就是说什么？说我们两个现在约定的，某年某月某日我们要去办理什么抵押权登记，好吧？某年某月某日我们要办理，哎，代表是一个负担的发生，对不对？就好像订了买卖契约之后，会约定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们要什么？要履行这个买卖契约，就是移转 AD 并交付 AD 嘛。对不对？所以一样，抵押权的设定一开始一个设定抵押权的约定，那是个债权行为。好，事后呢，一样有一个设定抵押权的什么物权行为出现，这叫设定抵押权契约书，上面会说设定抵押权，就跟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一个所有权移转的契约书一样，物权行为吗？只是上面这个物权行为的内容是所有权，下面这个物权行为的内容是抵押权，差在这里而已哦。同样，这个物权行为要生效，一样要干嘛？登记啊。哪一条？一样是758啊。758说你设定不动产的物权要办理登记，当这个物权是所有权的时候，就办所有权登记；当这个物权是抵押权，就办抵押权登记嘛。这样了解吗？这个事实是完全一致，只是我们举例都举所有权，在抵押权设定上一样是相同的，懂吗？那你看到没有？我刚讲过，我说不动产物权行为或者动产的物权行为，它的法定公示外观是登记跟交付，对不对？那我说要求你办登记或者要求你要交付，某程度虽然是你的义务，但也为你带来好处。好处在哪里？你有做了之后什么？就发生对事的效力嘛，就赋予他有对事效力的理由，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哦，乙当时要取得抵押权，他一定要干嘛？依照758规定，他一定要登记嘛。对，哎，那登记出来之后就发生什么？就发生物权的对事效力，对不对？就乙有这个抵押权，他就有对事效力啊。等于是事后有在设定抵押权的人，乙可以主张他的抵押权效力什么优先呢、啊？这样可以了解吗？懂吗？那这样反映出来说，为什么债权是平等原则？债权一般没有公示嘛，没有公示的要求，所以他也就除非例外，像法律规定，像土地吧，79是预告登记，那是例外的情形。否则原则上债权是平等原则，对不对？那就没有所谓的优先性的问题。所以这边你说，担保跟担保的情况下，先设定的担保物权优先，后设定担保物权，对丙而言会不会不利？没有什么不利的、啊，为什么？因为你在设定抵押权当时，你本来就应该要去看什么？看他的登记成本啊，有登记你就会知道前面有个什么抵押权存在啊，对不对？那你知道前面的抵押权存在，价值是1000万，你还愿意借3000万过去给甲，那代表你心中已经做过什么？做过那个利害关系的评估了，那对你哪有什么不利的事情？对不对？好，这个叫什么？担保。跟担保的关系比较麻烦是最后一个，用一跟担保，哦，这个很麻烦。 用意跟担保。举个例子，用意跟担保就有两种可能性哦，一个是什么？先用意，再担保，对不对？另外一个叫先担保，然后呢，再用意，就有两种可能性嘛，对不对？好，用意物权的目的在使用收益，担保物权的目的在价值权，两者间确实没有排他了，那就是优先性的问题嘛。优先性一样，先设定的享有优先权，这合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先设定用意物权，再设定担保物权的话，用意物权就优先。那先设定担保物权，再设定用意物权的话，那的话担保物权优先，这个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哎，这个状况会变成这样，我要解释一下，你看哦。假设甲，好，甲跟 A、D 一块，甲这个土地设定地上权过来给乙，设定抵押权过来给丙，好，这样的情形对不对？这样的情形，好，先我讲第一种情形。甲在这个时点甲乙设定832的地上权，然后地上权会约定期间嘛，对不对？好，假设约定这个地上权的期间，就地上权就是使用收益嘛，约定这个地上权的期间假设20年，好，到这个时候截止。那就地上权人乙的角度来讲，他只要可以在地上权的期间之内好好的使用收益，并按期缴付地租，他就没问题嘛，对不对？好，那就问题在哦，在地上权存续的期间之内，甲可不可以设定抵押权过来给丙？我们说可以，为什么？啊，因为地上权跟抵押权，一个是用意，一个是担保，两者间没有排他嘛，对不对？只是优先效力而已。所以优先效力代表地上权就优先于后面的抵押权哦，对不对？好，当下的法律关系下问题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万一到最后。假设甲未设定抵押权给丙的原因是因为要跟丙借钱，甲不是还不出钱吗？还不出钱，丙不就要实施他的抵押权吗？实施抵押权要干嘛？要拍定，对不对？要拍卖嘛。假设在这一个时点，丙要实行他的抵押权860，实施他的抵押权，等于就还不出钱要拍卖了，好吧？好，现在拍卖问题来哦，拍卖问题来哦。假设一个丁要拍。丁甲的是拍定人，哎，他就想要来拍这个什么，拍这个 AD 对不对？拍 AD 你要看一下这个拍卖的条件里面是什么、啊，结果这个拍卖条件里面会约定什么？拍卖条件里面会说，现在拍的是这个 AD， 这个面积多少，怎么样多少，对不对？然后这个土地上面有一个地上权，有个地上权，为什么会有地上权？哎，地上权我说它是债权物权，物权对不对？物权不是具有对事效力吗？因为它有登记嘛，具有对事效力对不对？具有对事效力，意思是说，在地上权存续的期间之内，假设土地所有人移转土地所有权给其他人的话，地上权当然法定的跟过去，跟租赁不一样，租赁还要425条买卖不租赁，对不对？地上权连425都不需要，直接什么具有对事效力嘛？好，讲一次哦，你看哦，甲有 A、D 一块，甲把这个土地设定地上权过来给谁？832，过来给乙，你看、哦。在这段期间是地上权的存续期间之内，假设这个土地所有人甲在这段期间之内出卖并移转所有权过来给丙，甲丙，哦，重点是做这个758，对不对？请问你要不要适用425？根本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乙的地上权当然法定的跟到什么？丙所取得的所有权上面来，为什么？因为地上权具有对事效力啊，他的地上权是存在于这个 AD 上，并不是对甲的什么？债权的请求权，所以现在丙取得所有权，取得的是一个什么？上面带有地上权负担的所有权，可以了解吗？我们说叫物权的追击力，就一直追，一直追，跟着那个物一直跑过去，叫物权的追击力，懂吗？那这一点跟我们刚刚讲过的425条租赁关系421这种租赁不一样嘛？租赁还很迂回的说425条买卖不过租赁，然后呢？用契约承担的方式来解决，但在物权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对不对？好，所以现在等于就是什么？等于是假设丙实施他的抵押权，要拍卖抵押物的时候，这个丁会拍到什么？会拍到上面带有地上权负担的所有权，对不对？好，带有地 地上全部那个所有权，所有权不是会跟过来吗？那等于是在不对，地上权会跟过来，等于是在地上权还有效的期间之内，这可能还有十五年哦。这个拍定人不能够自己使用收益，他只能够收租金啊。对啊，那这样等于是影响到什么？拍卖的意愿，对不对？影响拍卖意愿，第一个出标的金额就会低，甚至到后来会流表，对谁不利？对谁不利？甲乙丙丁谁不利？对丙不利啊，丙是债权人啊，丙是抵押权，他实施抵押权目的要拿钱嘛。那现在拍卖金额过低，拿到钱比较少，或者甚至流标拍不掉，损害的是丙啊。丙能不能说我要找谁哭？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啊，因为你的抵押权本来就比谁后面，本来就在地上权顺位的后面啊，懂吗？那你当时为什么名字？你当时为什么上面有个地上权，你还愿意设立抵押权？你显然是经过什么利益状态的考量了，懂吗？就这个土地的价值这么高，但它上面设定地上权之后，价值剩多少？然后你还愿意去设定抵押权，那当时你早就说我利益很了的，好吧？那这就是先成立的地上权优先，后成立抵押权的问题，好吧？所以到时候如果丁拍卖的价格过低，侵害到丙的权益的时候呢，丙活该啊，懂吗？你当时早就考虑过这个情形啊，懂吗？那这样的风险当然你要自己承担。然后反过来讲，就是什么？就地上权人乙来讲什么？他在地上权有效的期间之内，他可以安心的使用收益嘛？他不会受这个干扰。然后这个叫什么？先用利再担保的情形。最麻烦就是最后一个。先担保再用，我先把状况改过来。你看哦，好，你看，先担保再用力，假设甲丙，好，先设定抵押权，先担保嘛，对不对？好，再来用力，用力呢，就在抵押权设定之后，甲又把土地设定地上权过来给谁？过来给乙，那。期间可能也是20年，假设这样，对不对？好，结果在地上权设定之后，存续的有效期间之内，这个丙一样要实行他的什么860条的抵押权，等于是债权借期不获清偿。然后呢，抵押权人、债权人丙要来什么实施抵押权拍卖抵押物，同样的丁是拍定人。现在问你，丁会拍到什么？一样是拍到一个上面带有地上权负担的所有权，对不对？那我说丁一样会出标金额过低，甚至会流标。流标的话，谁的权益会受影响？一样是丙啊，对不对？抵押权人会受影响嘛？那丙这个时候受影响，丙就会哭啦。丙会说什么？哎，我的抵押权是在乙的地上权设定之前就设定的，代表我的抵押权的顺位是优先于地上权的，懂吗？那当然，我的顺位既然优先于地上权的话，就不能够因为地上权的存在而导致我的什么抵押权的什么效用上受到影响嘛？那现在你的地上权的存在导致什么？我实施抵押权的时候可能会拍卖金额过低，不足以侵害我的债权，或者甚至为什么会流标？那对于抵押权人的权益就受影响了。那这个抵押权不是要主张什么？它有优先权，对不对？这个法律关系要怎么主张？来，请看民法866条，我们看866。看866条，哦，这条当然是物权担保物权最新修正里面重要性排名前三名的条文。你看86的这一条第一项怎么讲？不动产所有人设定抵押权之后，在同一个不动产上得设定地上权或其他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或成立租赁关系，但抵押权不因此受影响。我请问你，866第一项讲的是先用益再抵担保，还是先担保再用益？先担保再用益嘛，对不对？他说在抵押的土地设定抵押权之后，在同一个不动产再设定地上权或其他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啊，这不就是用益物权吗？对不对？就是先担保再用益的情形，对不对？对不对？好，注意哦，他讲过他的法律效果是什么？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这个在这个抵押权修正以前，我们96年修正以前，原条文只有规定这样而已。后来修正多了第二项跟第三项，然后我们看第二项怎么讲。他说前项情形，抵押权人实施抵押权受影响。哎，什么叫受影响？啊，就是拍卖金额过低，不足以侵害，不足以什么清偿债权，或者甚至无人一买流标掉。这时候对 抵押权假设受影响的话，法院可以除去这个权利或终止这个租赁关系之后再拍卖。哎，这是它的法律效果吗？这以前旧条文没有这样规定的时候，以前是什么规定？是规定在强制执行法98条第二项，懂吗？那现在担保物权修正的时候，把它放到担保物权里面来，懂吗？那这样的意思代表什么？代表说，假设丙实施抵押权的时候，你要先担保再用益，对不对？丙实施抵押权的时候，因为地上权这用益物权的存在，导致你的抵押权受到影响的时候，他法院可以什么？除去这个地上权之后再拍卖。那除去地上权再拍卖的状况变怎样？变成是丁这个时候看到的拍卖公告上面写说，这个拍是拍什么？就是拍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哦，而且上面是没有地上权负担的，懂吗？这时候拍卖的金额就会提高啦，懂吗？成交的机会就多很多，那对谁的权益就没有影响，对丙的权益就没有影响，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这就是一种先担保再用益，然后担保物权效力什么优先于用益物权的一个情形。好，那反过来讲，如果是先用益再担保，能不能主张除去？没这回事啊，对吧？因为人家的用益物权是优先于担保物权，可以了解吗？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除了写用益物权，为什么还要规定租赁？你会发现它的第一项，第一项说得设定用益物权，有没有？或者是成立租赁关系？然后第二项也说可以请求除去这个权利，这权利就是用益物权嘛。然后或者是终止这个租赁关系，为什么租赁也要写进来？很简单，在拍卖里面，万一当时设定的不是用益物权，而是一个什么土地的租赁的话，那我说土地租赁在拍卖的时候会发生哪一条的问题？啊，425条，买卖不过租赁啊，导致的效果一样，懂吗？所以说，租一般说我们要讲说用益是什么？讲的是用益物权，物权具有对事效力，所以才会有影响嘛。但租赁虽然是个债权，但不对，这种租赁情况下很多已经物权化了，懂吗？对于这种租赁权已经物权化的情况下，也有什么除去它之后再拍卖的问题，可以吗？所以866，你看第一项、第二项，除了讲到用益物权之外，它同时也讲租赁，可以了解吗？好不好？哎，这是先担保再用，这第三项我们到物权再讲。好，这个是第三页这里，这个物权的排他跟优先性有何不同的例子？当然这些东西我们到物权的时候还会很快再谈一次，这是民总量，我们稍微讲一下。来，最后下面，非财产权是与权利主体的人格身份不可分离的权利，具有专属性，例如人格权跟身份权。人格权跟身份权的保护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在第几我们在第二十页之后会谈到它。好，这个人格权跟身份权的保护，所以我们到后面再来讲。好，那第三页我想这个很多叙述的东西你就看看就好。好，休息一下，等一下来看后面的这个行政权。